声音，就算多了天际毫不犹豫，狂风伴雨坚持每个曙光，把心交出来，我知道会有一个他。折磨的荒唐岁月泪流下来吗？在我离开看看穿好墙，再怎么凝着漆黑都被他松绑，被爱缓缓的话，找寻一份关于在生存的迷宫，清晰的太美，像挤满了雪花，像挤满了挣扎， Welcome back to the land of reality. Wait, let's get it again with a little more personality. Welcome back to the land of reality. Great, now say I want the world to see the real me. Don't eat, don't sleep, stay healthy. It isn't in the budget to get a ticket for your family. I heard they hired us our own attorney.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there, don't you worry. Look over there at the Hollywood sign. Sign, sign right there on the dotted line.Beverly Hills, that'll make you feel better. No such thing as a winner or a loser. Everyone's a winner, said every producer. It ain't our call, it's America's honey. It's not our decision, but your time is our money. We need more energy, we need more ratings. Dance for the camera, America's waiting. card, that's me. Just like that, like 1, 2, 3. Take all of your clothes off, please. We're gonna need them back for the finale. Someone call security and escort her out to the street. You should probably call an Uber. It might be hard to get a taxi. Taxi, taxi, taxi. In the la la land of reality. The producers reserve the absolute right to disqualify by any voter and or their respective vote who votes by electronic, mechanical, or automated means, or otherwise tampers with the voting process or promotion, or for any other reason as determined by producers in their sole discretion. 是再一次将心敞开，逃避朋友的关怀，责备我太懒散，挑个适合的伴，不求他安排烛光晚餐，静静的一起吃早餐，还难在情愿平淡。我放下了身段，乐观悲观一半一半，缘分该来的就会来，再勉强也只能够看着办。我谢绝了期盼，希望失望一半一半，寂寞不是对单身的惩罚。我决定用平常心看待，吃早餐还难在情愿平淡。我放下了身段，乐观悲观一半一半，缘分该来的就会来，再勉强也只能够看着办。我谢绝了期盼，希望失望一半，温柔迁就一半一半，谁爱上我太不简单，现在只能随着时间旁观。我谢绝了期盼，希望失望一半一半，寂寞不是对单身的惩罚。我决定用平常心，也在等我的人。

the Lamborghini, roll up in a blue bikini. Bitches on the beaches looking super cute and freaky. All my friends are priestesses, we keep it whipped and creamy. Ice cubes on our tongues because we like to keep it freezy. London Lamborghini, get out on the right side. Should've stayed at home because my girl wanted to ride. Looking laps and tasting plush, I'm feeling so alive. Wanna take it to the highway, come on, let's go for a drive. All my life, I've been waiting for a good time, a good time. Let me ride, let me ride. All my life, I've been waiting for a good time, a good time. So let me ride. So let's ride. Bitches know they can't catch me. Cute, sexy in my ride, sporty. Those slugs know they can't catch me. Beep, beep. So let's ride. Bitches know they can't catch me. Cute, sexy in my ride, sporty. Those slugs know they can't catch me. Beep, beep. So let's ride. Let's ride. Let's ride. Let's ride. Let's ride. Bubblegum pink Ferrari, yeah, I'm so bossy. Speeding like Alonso just to crush your party. Gotta go and loco when I'm pulling up on your puppy. Don't feel about consequences cause they're never gonna stop me. What? 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九八二，许愿池。 我叫大虎，我的心愿是可以见到说唱歌手盖爷。可能是因为自己就是重庆人，所以对他作品中的许多重庆和山城的元素有着强烈的共鸣。遗憾的是，无论是在重庆还是在现在读书的地方，都还没有机会看到他的现场演出。所以我希望我能有机会看到他的现场，见到他本人。 这样，这样。乱中华能雨歇，头发越短越有趣，唱地盘加毛巾，再打着长袍的蝴蝶靴，重庆城红叶混，风都江边躲鬼门，解放碑朝天门，风水好风修走门，老子的盖上黑旗手，想打我的要把旗举手，我想着你们心都变成老火，又不敢搞我，那就活该你们逃走，老子看到你们真累。 造业，一天到晚到处挤看老，谁又跑得又打得，还到这儿喜欢这路几个年，还不是社会上的狗，不是山城我不得吼，反正我请不到人走，很红见王一身上破，老子脾气暴，心眼小，原来惹我容易就丧失理智，你要么死，你要么滚，反正好话老子不是说，一起来，乱中话，人与血，头发越短越扭曲，唱地盘假冒绝，再大的场合都不得睡，重庆城红颜混，风都江边过鬼门，解放碑朝天门，风水嘴巴高的吊起 Rappers 不读到处跟你洗高级 CDL 在你找不到的地方把卡式红魔一起转到一头飘起千个麦斯万个不靠穿你答应留下了没说几年飞机好猜忌把男孩太硬啊你们挂出一身的命那反正不送我懒都会要你的命刷一有小朋友你还年轻真要比速度你赶紧年轻十年过一件再拉出来骗我一百零八个人拿回家庭我的出现就是为了傻子讲好多人看不惯我他们也不敢说也许网上说的狠话我听了就没恨过等你来我面前你的笑我是拉弓中华人与血中华越断越有血唱地盘假冒绝在他的唱头都不得血中间城红颜混天热江边的鬼门天热天热来热血乱中华人与血头发越断越有血唱地盘假冒绝在他的唱头都不得血重庆城红颜混风都江边过鬼门解放碑 呀呀！我为我自己的城市骄傲。来世不多。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走在春天的路上》，李冰雪作词，梅光辉作曲，吕薇演唱。 冰雪消融，风轻轻流淌，大河向东浩浩汤汤，三山五岳在晨曦中醒来，共同沐浴春天的阳光。有一条道路多么宽广，引领我们前行的方向。有一种向往，坚定信仰，点燃千年不变的梦想。 你这个设计不行啊，客户的要求你有没有仔细看，重新做。 加班你就知道加班，你都多少天没陪我出来吃饭。 其实我真得给你好好吐个槽，你说我那女朋友她怎么这么不知足啊， 这次再做不好了我四个多人 出去买个小弟的呢， 天到晚 你说我这也 跟着你这个味道， 我那女朋友 你 这么 知道，你可别后悔。 有人微笑 活力 music， 不听话，只听歌。 No limit in the sky that I won't fly for you. No amount of tears in my eyes that I won't cry for you. Oh no. With every breath that I take, I want you to share that air with me. There's no promise that I won't keep. I climb a mountain that's none too steep. When it comes to you.Take both of our souls and intertwine. When it comes to you, don't be blind. Watch me speak from my heart. When it comes to you, comes to you. Want you to share. Good time. keeps shining on my crinkled brows. I keep looking at the sky and then counting all them clouds I am. Oh, the sun keeps shining on my crinkled brows. I turn the beauty within by one, counting all them crows that fly.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time.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time. Shine. crashed your bike, you scraped your knee. You need a lending hand to pull you free. Don't have a girlfriend, neck is getting hairy. Sitting on the sidewalk and us, you see. We are the friendly teenage girl patrol, doing our best to help out the world. Yeah, go on and call on us, girl patrols. And we sing, come on, girls patrolling on the sandy beach. We threaten and helping out those in need. Sunshine and we're helping all the needy. Your knee, you need a lending hand to pull you free. Don't have a girlfriend, neck is getting hairy. Sitting on the sidewalk in us, you see. We are the friendly teenage girl patrol, doing our best to help out the world. Yeah, go on and call on us, girl patrols. And we sing, come on, girl patrolling. Hand. It's our mission, it's our calling to help you out. We are the friendly teenage girl patrol, doing our best to help out the world. Come on. We are the friendly teenage girl patrol, doing our best to help out the world. And we sing, come on girls patrolling on the sandy beach. 残忍的似乎只有我，可 惜我并不难过，有青春的失落，实在不怕寂寞，想见的不见的都失去联络，剩下的多余的都不要再说，得到的已经太多，你安然去生活，我安静来存活。借感情满足我好奇，我只敢玩游戏，对不起不要介意，我没有爱过你，只是爱怀念着你，试一试我能多痴迷，我可以忘记你，不怕想起再 always lost. 好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环球好音乐，嗨翻你的听觉神经。活力 Music Music。 Tell me, am I going crazy? Tell me, have I lost my mind? Am I just afraid of loving? Or am I not the loving kind? Kissing in the moonlight, movies on a late night, getting old. I've been there, done that, supposed to be high, better just go. Somebody wake up my heart, light me up, set fire to my soul, cause I can do it anymore. Give me that Yeah. 我问世间这么多的背叛，该怎么去原谅？我问永远到底会有多远？不要给我答案。不再奢求在你身边，陪你去度过每一个瞬间。我不再去渴望你的关心，因为那更加心碎。你把所有誓言所有诺言藏在手中，化成一把火，燃烧我的真心，我的真意，将我变成一只飞蛾，在寂寞萦绕的夜空中飞过爱曾停

care if it's a random person or the biggest star. Out in Vegas or a little bar, it's really not a difference if it's near or far. Listen, here we are, I need you. I've always wanted what was off limits. Staring at you till I'm caught in this. Back and forth like this is all tennis. I'm all jealous, you came with someone. But we can tell that there's changes coming. See, I can tell that you're a dangerous woman. That means you're speaking my language, come on. Now follow me, let's go. Like Penelope and Blow. Well aware that stealing you was a felony, yeah I know. That's why they keep on telling me to let go, yeah. But I need you and I can take you all the way and I'm able to give you something sensational, so let's go, yeah. Said I need you and I can take you all the way and I'm able to follow me and I can make you. Until I saw you with someone who's not me. You got me playing in a game that ain't fair. But you're taking me there. You're taking me there. 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 我叫杜黎山，今年20岁，目前在北京读书。这不马上就要冬天了吗？或者说已经入冬了。我的心愿呢，就是希望这个冬天别那么冷，因为这个城市里边有很多人就不是很擅长一个人去逛商场，一个人去挑衣服。然后因为买不到冬天的衣服，而在天气寒冷的时候就会着凉，就会很难受。所以我希望呢，这个冬天就不要那么冷，暖一点吧，让这个城市里独自生活的人好过一些。 没有人在意我，我在一个人的角落，等待中受折磨，不会有人再关心我。灯光照射着我，影子显得孤单冷漠，一个人的生活留下痕迹，只剩寂寞。眼中的泪在枕边滑落，电话里的你在无情诉说，脸上的情绪连不上的感情线，纷飞的黑白琴键。我想得到一个人的爱，我想得到他的关怀，只是我不能。 之间徘徊，我需要一个人来把我爱，而不是每天每天孤单的等待。抓住你的手描绘童话色彩，可你已经离开。黑暗想拥抱我，能不肯深夜下寂寞，每几点也靠不了岸，眼中的泪不让它掉落，你说的承诺开始沉默，脸上的情绪连不上的感情线，回忆流失在指尖。我想得到一个人的爱，我想得到他的关怀，我想得到你的关怀，只是我不能一直这样等待，等待你再爱。 你这个设计不行啊，客户的要求你有没有仔细看？重新做。 加班你就知道加班，你都多少天没陪我出来吃饭？ 其实我真得给你好好吐个槽，你说我那女朋友她怎么这么不知足啊？ 这次再做不好，我们四个人 出去买小丽的呢。 天到晚 的，我 这儿也盯着你这个位置。 那女孩 等会儿 真 走了，你可别后悔。 You're always shy。 活力 Music， 不听话，只听歌。 I don't wanna live forever, cause I know 快消散，茫然回头一看，我们快乐但短暂。花曾开得灿烂，酒曾点亮夜晚，然而双眼一眨，今夜我们一样孤单。啊啊，我们遇见，我们相恋，我们说再见。

在角落看霓虹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我的世界已经没有你了，过了这么多年也应该忘了。时常会软弱，也总想洒脱，我那迟迟不来的爱情你在哪儿啊？有时候张开怀抱，你才知道自己有多脆弱，开始习惯隐藏，不再乱想。不找了，找不到的，你还在想些什么？这世界已经疯了，你就别再自找折磨。别找了，找不到的，上帝已如此忙碌，该来他总会来的，别找了。 果我爱你，和你倾听风的呼吸。 作词纳兰性德，读歌人徐冉。谁道飘零不可怜，旧游时节好花天。谁道飘零不可怜，断肠人去自今年。一片晕红才着雨，几丝柔绿乍和烟。欠魂消尽夕阳前，当时只道是寻常。一冠天涯莫浪愁，寒云哀草渐成秋。一冠天涯莫浪愁，漫音睡起又登楼。伴我萧萧为代马，笑人寂寂有牵牛。一冠天涯莫浪愁，劳人只合一生休。残雪凝辉冷画屏，落梅横笛已三更。更无人处月笼明，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声里一平生，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谁念西风独自凉。沉思往事立残阳，背酒莫惊春睡虫。赌书消得泼茶香，谁念西风独自凉。当时只道是寻常。 谁道飘零不可怜，旧游时节好花天。谁道飘零不可怜，断肠人去自今年。一片晕红才着雨，几丝柔绿乍和烟。千欢笑尽夕阳前，是寻常。 一冠天涯莫浪愁，寒云随草渐成秋。一冠天涯莫浪愁，满盈 看凝回浪花瓶，落梅横笛已三更，更无人出月笼鸣。我是人间愁肠客，知君何时泪纵横，断肠声里一平生， 谁念西风渡自凉，潇潇荒野碧树窗， 谁念西风渡自凉，沉思往事里残阳，杯酒莫尽春水中，独树晓得过茶香，谁念西风渡自凉，直到是寻常。 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叫陈璇，今年21岁，是一名城市林业专业在读的本科生。我还蛮喜欢自己的专业的，所以我希望毕业之后可以继续去丹麦的哥本哈根大学读相关专业的研究生。现在对我来说最大的困难大概就是通过雅思考试了吧。我特别对口语还有写作的部分不是很自信，但是我也为此做了许多准备和努力，所以我希望这一次的考试能够拿到理想的成绩吧。 一场大雨的气息，眼前都模糊不清，看见云变成雨淋，掉了云里的雨滴，忽然排列成岛屿，飞向那一颗恒星。 属于我们的歌， 应该是张靓颖那首《终于等到你》， 王力宏的唯一吧。啊，因为那时候我们两个才上高中，但是现在孩子都有了，一到 KTV 我还是会给他唱这首歌。 嗯，我不难过吧，和他分手的时候听的。 类似爱情，其实到最后我们俩也没在一起。 为你读歌，读一首属于你们的歌。 我爱的人，作词诗人成，读歌人王玉博。我知道故事不会太曲折，我总会遇见一个什么人陪我过没有了他的人生，成家立业之类的等等。他做了他觉得对的选择，我只好祝福他真的对了。爱不到我最想要爱的人，谁还能要我怎样呢？我爱的人不是我的爱人，他心里每一寸都属于另一个人。他真幸福，幸福的真残忍，让我又爱又恨。他的爱怎么那么深？我爱的人，他已有了爱人，从他们的眼神说明了我们不可能。每当听见他或他说我们，就像听见爱情永恒的嘲笑声。 我知道故事不会太曲折，我总会遇见一个什么人陪我过没有了他的人生，成家立业之类的等等。他做了他觉得对的选择，我只好祝福他真的对了。 着不安河水，穿过森林不准逆行，没计划扎营，割舍了是非，一去不回。如今我是做梦的人啊，承认若是流连忘返啊，等潮起来临，我就能记起你的样子。 在我孤独的顶端，不躲闪，不呼喊。 这黑夜的边缘， 得不到的，做不到的，在黑夜都实现。忘不了的，在想念的，被黑夜都遮掩。不敢唱给你，唱给你，不敢告诉你。其实，你就像黑夜，笼罩我，也解放我。我要唱给你，唱给你，我要告诉你。其实，你就像黑夜，笼罩我，也解放我。也许，谁都怕黑夜，它寒冷，孤独，但我期待黑夜。你看不到我，我却能看到你。或许在梦里，或许在心里，或许在我的眼睛里，或许，或许。 在这黑夜的边缘，是否期待着明天？在这废墟的上面，找不到一丝光线。我在自己的世界，却好像无法走远。站在我孤独的顶端，不独身，不呼喊。得不到的，做不到的，在黑忘不了的，在想念的，被黑夜都遮掩。不敢唱给你，唱给你，不敢告诉你、哦、其实你就像黑夜，笼罩我，也解放。在自己的世界，却好像无法走远。站在我孤独的顶端，不躲闪，不呼喊。得不到的，做不到的，在黑夜都实现。忘不了的，在想念的，被黑夜都遮掩。我要唱给你，唱给你，我要告诉你、哦、其实你就像黑夜，笼罩我，也解放我。 许谁都怕黑夜，它寒冷孤独，但我期待黑夜，你看不到我，却能看到你。或许在梦里，或许在心里，或许在我的眼睛里，或许，或许 窗外。